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38集，幽莲已逝。天尊和殷侯一歪头，众人无力地望着两老人家。 他俩跟小霍叔什么关系啊？ 哎，他俩死了，那病包的一生也就结束了。幽莲死了70多年了，之后活下来的是吴一霍，是完全不一样的人。人死了是活不回来的，无论命在不在，死了就是死了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说不上话来。在座听的也没有糊涂人。幽莲将军虽然存在的时间如流星一闪即逝，但人生可谓传奇。无论是怎样的经历，既然落了这一身的病痛，想必惨烈，也没意义再去追究。都100来岁的人了，该看开的早看开了，该看不开的注定这辈子是无望看开了。旁人是帮不上忙的。包大人适时地打断了谈话，问展昭和白玉堂案子的进展，两人这才想起来还要去找沈燕，于是叫了公孙一起走。公孙带着小四子一起出门，临走包大人让他们先去趟太师府，问一问太师沈燕的情况。 太师认识沈燕吗？ 沈燕年纪轻轻能当上元庆书院的夫子，多少跟当年太师推荐的做夫子有些关系。那胖子向来谨慎，如果不是知根知底，就是收了什么好东西了，不妨去问问。还有那个乾坤书院的岳长风，太师估计心里也有点数。 这没听我爹提起过啊。 岳长风那么有钱，开封府的有钱人哪个不想巴结庞太师啊？不过既然小侯爷在太学，太师必定会向着太学，你们去问他吧。 众人好奇地看包大人，那意思你既然知道，之前不帮忙问一下？包大人一撇嘴， 我才不欠那胖子人情。 展昭、白玉堂和公孙、小四子出门，赵普也追了出来，反正他也闲着，一起出门逛逛。开封府院子里，天尊和殷侯灌了一肚子南瓜粥，准备出去溜溜消食，其他人也三三两两基本都走光了，就剩下龙桥广还坐在那幅画前面发呆。房间里九娘正坐着走神，就感觉有人摸了摸她脸颊，手指头冰凉冰凉的。九娘斜了床上的吴一霍一眼，并书生笑了笑， 都一把年纪了还哭鼻子。 你才是老不死的病包。 显然公孙给开的药起作用了，吴一霍精神好了很多，也不咳嗽了，坐起来就说肚子饿，还说想喝酒。九娘狠狠戳他， 喝酒？你给我喝南瓜粥 啊？什么东西？南瓜做的粥？ 九娘白了吴一霍一眼，开门出去了，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九娘左右看了看，找不着丫鬟帮忙，只好自己跑去厨房。九娘刚走，吴一霍坐起来，就看到床边的凳子上放下了一壶酒。吴一霍愣了愣，抬头就见龙桥广逃也似的跑出去了，顺手关门。拿起酒壶闻了闻，吴一霍笑了笑，靠着床头喝酒，喝了两口，听到外头脚步声，赶忙将酒壶藏到了床里。九娘推门进了，手里端着一个碗，病书生嫌弃脸， 真是南瓜粥啊。 算你命好，厨房里有牛肉还有面，给你煮了碗面。 九娘走到他跟前瞪他，病书生笑嘻嘻接了碗吃面。九娘坐在床边，拿出公孙刚才给他的药丸，按照公孙写的剂量拿纸包分装，动作娴熟。围场里龙桥广生了火，正烤一只狍子， 就看到旁边溜达过来了一只胖乎乎的大狗。龙桥广伸手扯下袍子腿扔过去给他，大狗抱着啃也不叫，分不清是狼还是狗。龙桥广无奈，这是邹良家养的那只哑巴。果然就见林子里邹良和欧阳少征溜达了出来，一人拿着两坛子酒。龙桥广瞄了他们一眼，邹良和欧阳往他身边一坐，厚着脸皮拿酒换袍子肉吃。展昭等人来到太师府拜访，太师亲自迎了出来，笑得一脸褶子。众人进屋坐下聊了两句。太师听说是打听沈燕的事儿，有些好奇。 沈燕有什么问题吗？ 展昭等人将沈燕会不会可能是沈伯涛的疑惑问了。太师摸了摸下巴。 沈燕并没有改过名字，他名沈燕，字伯涛。 啊，这样也行？ 其实他本名是叫沈伯涛，改名沈燕，于是谎称是字伯涛吧。 五爷是明白人。 太师，你怎么知道他改过名字啊？ 他当年要老夫推荐，自然要将自己的底细交代清楚。他之所以改名，是因为以前曾经酗酒嗜赌，口碑极差。不过嘛，他的确是个聪明人，想我举荐他去元庆书院做夫子。当夫子嘛，最好还是清清白白，所以改了名字，断了过去的联系。我就帮他跟当时的元庆书院院长说了一句好话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以太师的身份，一个小小的夫子之职，一句话自然是够了。只不过赵普伸手拍了拍太师的肚皮笑了。 无利不起早，他给你什么好东西了，你替他说好话？ 哪有。 众人都挑着眉看太师，太师咳嗽了一声。 那什么，他送了我一幅好画。 什么画啊？ 太师让庞福去一趟书房，没多久庞福捧了一个锦盒来。太师打开锦盒，从里边取出了一幅画卷，展开给众人看。就见那是一幅山水图，画的是群山云海，群峦叠翠，流云如瀑，笔法绝妙，带着一股莫名的狂狷之感，气势惊人，却偏偏画风细腻。展昭等人看了一眼画，都没看落款，就猜到这是谁的画作了。果然落款处清晰三个字，林子问。 是林萧他爹画的呀。 小四子扒着桌面看画，他都不是太懂，可还是觉得这画又好看又气派，一看就值好多银子。 这画师虽然寂寂无名，但是有真功夫。这画宫廷画师都要甘拜下风，绝对价值连城。 众人叹气，一个夫子的职位也不痛不痒，用这么一幅好画来换，太师自然乐意帮忙。太师卷着画轴小心翼翼收好。 不过啊，老夫倒是没想到沈燕那么有出息，竟然从一个小夫子做到了元庆书院的院长。不过根据老夫的经验，应该还有其他人在暗地里帮忙。 展昭等人心中有数，沈燕就是沈伯涛，那么他绝对对林子问了解颇多，当年林子问不入太学的理由估计他也清楚。 那岳长风呢？ 难称大器。 太师对寺院交流有什么看法？ 哦，不用担心，林老爷子自然有办法应对。你们可别被他的老实脸给骗了，那老头可不老实。 众人哭笑不得，可不是不老实吗？都推给天尊、阴侯和小四子了，太师也不早点说。展昭将庞玉下午帮着林夫子撵走乾坤书院学生的事情说了一下，毕竟也算是得罪了岳长风，让太师有点准备也好，免得庞玉再遇上危险。太师听了倒是乐了，笑得直拍手。 我玉儿这几句话可是句句戳岳长风的心筋呐！啊，这要是当面说的，估计他能气死。 不怕得罪了岳长风，他看着很是记仇啊。 铁定是得罪了，此人睚眦必报，十分的小气，必定会找法子给玉儿难看。 那庞玉也算是无妄之灾了。 不怕，岳长风，不过小角色，我儿应付得来。 众人都点头，因为还急着去找沈燕，于是匆匆告辞。展昭等人赶去找沈燕，边走赵普就挺嘴欠地问了一句， 哎，你们猜那个沈燕还活着吗？ 此言一出，众人心里都不免有些犯嘀咕。正趴在赵普肩头打瞌睡的小四子抬起头打了个哈欠，蹭了两下继续睡。众人都沉默了一会儿。 按照一直以来的规律， 沈燕估计凶多吉少了。 不说病了在家休养吗？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啊。 沈燕显然是重要知情人，其余几个都死了，没理由就留下他好好的，不是？ 不过既然说了好几天没见到人，没准儿真是不太妙了，希望只是病了或者是装病之类的。 展昭觉得如果沈燕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那他这虽运的名头估计就坐实了。众人心怀忐忑地来到了沈燕家门口，目测了一下不像是办丧事的样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